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71章。莫凡一直觉得自己没心没肺的，谁知道被这张小猴这小子感动得一塌糊涂。 嗨，钱不是问题了，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军官了。话说回来，凡哥，你的身体状况还好吧？我听了展控老大说的那些啊，实在心惊肉跳。 张小猴说道。这两个你收回去，卖了，买一个好一点的防御模具。莫凡没有收下。这份礼物其实很绵薄，可情谊却很重，尤其对莫凡这个已经野外孤独漂泊了3个多月的人来说。奴仆级的精魄虽然也有用，但莫凡自己要获得奴仆级的精魄不算太难的事情。张小猴多半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这两个精魄。 我有模具了，我听掌控老大说啊，你需要的精魄量非常庞大，这两个呢你就先凑合着用，正好我也找到你了。凡哥，你就安心在这里疗养，我给你杀精魄去。其实几十只细路巨妖对现在的我来说不算什么的，我从军部那边借了一个亡魂器皿过来，精魄出现的概率是很低，但杀得多了总会出现的。 张小猴倒是准备得很齐全，从他的大背包里带的东西也能知道他是做好长居野外的准备了。你这家伙，行了行了，别给我吹嘘你现在有多大本领了，我自己有手有脚的，不然你以为我蹲在这儿干嘛啊？莫凡笑骂道。 也对哦，正好凡哥，我们一起杀，你我兄弟联手，什么洞庭湖死神都得靠边站。 张小猴也笑了起来。莫凡咂巴了一下嘴儿，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张小猴洞庭湖死神的真相，想了想还是算了吧，懒得去打击这闷头青的高涨热情，况且张小猴来的确实很及时，他很需要一个帮手。莫凡蹲在这山谷其实有些时日了，他的目标正是沼泽湖中心的那个怪物，那是一只受了重伤的铜铃，是谁将他打伤的莫凡倒不清楚，总之自己还处在恶魔化状态的时候有和这铜铃交过手，有望把他杀掉。现在莫凡迫切地需要一个铜铃级的灵魂，无论是精魄还是残魄，这只受伤的铜铃是莫凡现在唯一的希望，否则下一次发作，自己的灵魂恐怕是要彻底被那股反噬的力量给冲垮了。恶魔系带来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可是用之后期抽取的生命灵魂一样可怕。莫凡当时没有选择和斩空老大离开，倒不是他彻底失去了心智，而是他知道即便是军方也不可能无条件地提供那么庞大的精魄给自己，于是他选择自己来获取精魄。有小泥鳅坠的凝练，这让莫凡获得精魄的方式变得直接简单，击杀妖魔。残魄可以收集起来，数量足够了便可以凝练成一个精魄了，运气好直接出了精魄，一样可以为自己性命多一分保障。让莫凡没想到的是，恶魔反噬力量极强，第一次反噬就差点要了莫凡的命，莫凡只好继续借助恶魔状态疯狂的击杀。洞庭湖西卢巨妖早已经泛滥成灾了，军方一直在拟定着削弱的计划，并且大肆的鼓励猎法师来消灭西卢巨妖。莫凡自己刚好迫不得已，利用恶魔系能力为民除害，并一不小心成了赫赫有名的洞庭湖死神。不出意外，一个星期之后还会有一次极强的恶魔吞噬的。莫凡一共是掌控了4系的力量，于是恶魔反噬也一共有4次，前3次是在痛苦与惊险当中度过的，这最后一次莫凡有预感会比之前来得更猛烈些。奴仆级的精魄，战将级的精魄，小泥鳅坠已经为莫凡凝练不少了，可莫凡觉得还需要一个统领级的魂魄来坐镇，统领级生物出精魄的概率会很高的，就算自己相中的那只受伤的铜领没出价值连城的精魄，一个铜领级残魄也能够提供不少的灵魂能量。铜领终究是铜领，想杀他真的没那么容易，即便是一只已经受了重伤的。莫凡有些等不及了， 等那统领伤势恢复，自己即便有本事再借助恶魔系力量，估计也无法杀死他了。正好张小侯千里迢迢赶来了，还有一个貌似实力不弱的女法师，那么击杀统领就有希望了。我们去杀掉爪狐当中的怪物。莫凡直接讲明了自己接下去的意图。 啥？ 张小侯的眼睛都瞪直了，脑海里那个吞掉了猎法师队伍的恐怖巨影一下子浮现了起来。西鲁巨妖是水陆两栖的生物，正是住得了山洞，睡得了泥浆，吃得了素，啃得了开骨啊。这种当今社会全能型的妖魔是最不好对付的，适应能力强便使得他们很难找寻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弱点，并且适应能力强意味着他们的繁衍能力也相当的恐怖。这西赵谷四五十年前估计也就几只西鲁巨妖，现如今都可以组团去晒泥浴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蛰伏在泥爪湖中心的那个生物也是巨蜥的一种。莫凡之前见到的是巨蜥尾龙，属于混合了些许恶龙血统的巨蜥生物，而现在要对付的这只明显没有翅膀，而块头是要比巨蜥尾龙要大上许多。这几天来三人都在寻求击杀湖中心那只庞然大物的办法。黎曼出山谷探寻时给他们带来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有两队猎法师已经打算入山谷了。黎曼用手段堵掉了那个他们之前进来的东面入口，勉强拖延个一两天的时间。 看来我们明天就得动手了， 莫凡说道。有猎法师进来送死，这是谁都拦不住的，这些莽夫只会坏了他们精心准备的猎杀大事。况且莫凡觉得再等下去五壳巨蜥就康复的差不多了。点着微微的篝火，莫凡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开始制定计划。 首先最难对付的就是这只五壳巨蜥，它重伤归重伤，战斗力依旧是非常恐怖的，在没有做到完美牵制之前不要对它下手。我们的目标是它，这家伙很懂得伪装，并且别看它体型巨大笨如山，智商却要比那些不断往他嘴里面送的猎法师高了很多。莫凡用树枝在土灰当中画出了他的位置，张小侯一劲地点着头。那只五壳巨蜥确实太狡猾了，他不在那群猎法师们出现的时候动手，一直到他们站在他背上。本来那群猎法师也算经验老道，准备了魔具，也选好了危险退路，怎么说也能跑掉一两个，结果全军覆没了，顷刻间都被消灭了。 以我们的实力压根没有打赢他的希望，但是有一个东西让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莫凡用树枝戳着另外一块沼泽区域，这一片区域应该是黎曼自己独自行走的地方，并且也就是在那里悄无声息的中毒了。莫凡看了一眼黎曼，发现这女人若有所思的样子，不禁一笑说道， 哼，没错，这西赵谷不仅栖息着五壳巨蜥，还有一只非常变态的毒虫。 凡哥，你的意思是利用毒虫来攻五壳巨蜥？ 张小侯的眼睛亮了起来，正面和五壳巨蜥打一毛钱胜算都没有，别人好歹是统领，受伤的统领对他们这些中阶法师来说也都是秒杀，可有利可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黎曼倒是特意看了一眼莫凡，想不到这野人的胆量还不小呢。借力是法师经常使用的手段，这样可以坐收渔利，可面对统领级的生物不是什么人都敢这么玩的，一不小心就直接被吃了。 那只毒虫你搞清楚是什么了没有？ 黎曼问道。 差不多了，莫凡回答道。 差不多？ 黎曼脑门上有了黑线。 总之他能够为我们所用。 莫凡不想做那么多解释。 方法很简单，把那只毒虫给引到五壳巨蜥这儿，毒虫所释放的毒性可以让统领级生物都呈现出虚弱的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五壳巨蜥把毒虫杀掉，我们再利用毒虫的毒性把五壳巨蜥给干掉。 张小侯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点头，觉得这方法还是很可行的，思考了一会儿他才说道， 那么谁去把毒虫引到五壳巨蜥那里？ 莫凡和黎曼同时不说话了， 山洞一下子安静了起来，唯有篝火在那儿偶尔发出烤断了什么的噼啪声。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72章。张小猴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一脸僵硬地说道： 让我去。 莫凡和黎曼同时点了点头，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好的位移本领，张小猴作为一个兼备风系和土系，又学过军方追踪隐匿本领的法师，这个艰巨的任务当然要交给他了。张小猴知道自己是逃不过了，嘀咕了一句： 怎么感觉你们早商量好了？ 我得让毒虫和五颗巨蜥抵达指定的地点，所以得有一个人去引毒虫，还有一个人去引五颗巨蜥。 莫凡用树枝戳了一下山谷泥湖的靠近中心点的位置上，张小猴点了点头，可仔细一想，张小猴又觉得不对了，急急忙忙说道： 我们把毒虫和五颗巨蜥都引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被他们前后夹击啊，在他们鹤棒相争之前，肯定会把我们先灭了。 计划是美如画，实际操作却惨不忍睹啊。借力杀妖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会被前后包夹呢？真以为一路跑过去就要快到他们碰头的时候，你一个转弯，后面那只就跟前面那只撞在一起，然后怒不可止了？别开玩笑了，这不是拍电影侏罗纪公园4的女主角敢穿高跟鞋这么玩，张小猴可不敢呐。那么问题来了， 莫凡正了正嗓音，用树枝戳着那个位置说道：你没想过为什么我要把他们引到这个位置吗？ 莫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和黎曼去探查过了，我们现在这个山洞后面还有一条路，是可以通向一条干涸了的地下河谷，这地下河谷遍布了整个山谷地底世界，也包括了泥湖中心的底部。 莫凡又画了一条河，跟之前的泥湖重叠在了一起。张小猴恍然大悟，急忙说道： 凡哥，你是说有人可以在下面接应我们？ 对，我们把毒虫和五颗巨蜥引到这儿，这个位置的地下岩层非常脆弱，基本上几个强劲的中阶魔法就能轰开。泥湖底部出现一个洞，泥水化作漩涡卷入到地下河里，我们就趁着漩涡顺利钻到下面。 莫凡计划周详地说道： 完美的金蝉脱壳，然后毒虫和五颗巨蜥打了起来，我们还能换套干净的衣服，慢悠悠地回到地面，坐收渔翁之利。 张小猴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还是凡哥机智过人呢，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了。两人正在一脸兴奋地商议的时候，一旁的黎曼却没插一句话，总体来说这个计划可行。 那么问题又来了，张小猴去引毒虫，五颗巨蜥谁去引？ 地下河谷其实就是隐藏在这座山谷地表之下的一片蜿蜒的岩洞了，上方是一座半泥水之湖，隔着一层岩石，下面还是一条地下河。黎曼穿戴好了装备，一个人独行在这地下河嶙峋的洞窟当中，照明手表能够照耀的区域很有限，还好之前的几天他和莫凡做了一些标记，确保能够跟地面上的位置对得上号，这项工作也不算太难。黎曼跟张小猴都是军法师，两人除了带一些必需品之外，自然会带一些能够定位的仪器。 黎曼，你到指定位置了吗？ 耳边传来莫凡有些含糊不清的声音，黎曼把耳塞整理了一下开口说道： 我在地底了，不过通讯信号相当差，不是很能听清你说什么。 我们时间有限，戏炉巨妖们快跳完广场舞了。 莫凡说道，他们的行动必须在西炉巨妖们集体出去晒夕阳的时间，步骤一个个来的话时间根本不够，所以三个人基本上要同步进行才好。 你们先引，我应该快到了。 黎曼说道，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和莫凡做到倒数第二的标记。 想来再往前走一段距离就可以在地底下候命了。 也只能够这样了，记住用出吃奶的劲使劲轰。 莫凡叮嘱了一句。 哼，那兴许会把那两只怪物给轰下来。 黎曼淡淡地说道。 原来你也挺幽默的。 黎曼有些粉白粉白的嘴唇微微一上扬，事实上他如果使用高阶魔法的话，真可以在湖底轰出一个将那两个怪物一起卷下的大洞。地面上张小猴早就吃了不知道多少个难吃的果实，在那片毒沼泽区域原地等待了。看了一眼近乎沉下去的夕阳，张小猴这心中难免有些紧张，并且不断地告诉自己唤醒毒虫，把他们引到指定地点，等黎曼轰开岩层顺着漩涡离开，这并不复杂也不危险。 猴子，可以了。话说你们军方的通讯器材很不错，以外也能够使用。 莫凡的声音飘了进来。 这是使用魔法师自己的魔能驱动的，我们魔法师可以隐藏好魔力的波动，就不会像那些普普通通的设备那样被妖魔锁定了。 张小猴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去把那只小毒虫叫醒，我去叫醒大蜥蜴。 好。 张小猴点了点头，目光一下子坚定了起来，扫视着这一片沼泽水颜色明显不对劲儿的泥潭。这片泥潭是跟大泥湖隔开的，属于那只毒虫的特殊领域，井水不犯河水。张小猴吃了解毒的果实，自然不用惧怕毒素了。他大摇大摆地顺着干燥的土地走到这儿，施展起了地波之术，搅得这一片泥沼跟浪一样翻卷了起来。 Come on, come on, 别逼我用终极魔法。 张小猴对着泥塘就是一顿的操控啊，水中有泥，是泥的话，张小猴就可以让他们疯狂的波动。于是原本平静无比的泥塘整个翻腾了起来，泥水四溅的。张小猴听莫凡说过，这毒虫其实性子很暴躁，有人打扰他清修就一定会将其追杀到天涯海角的。尽管张小猴不明白莫凡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不过咕噜咕噜的声音响起了，终于有反应。张小猴欣喜地看着前方的泥水自己翻腾起来，一层层的泥浪涌到了四五十米高，看上去是相当的壮观。泥潭翻滚着，整个就像煮开了的黑色沸水，淤泥朝着周围溅开，然后又像瓢泼大雨一样打落在张小猴站着的这块土地上。翻腾的泥水当中，一个长长的躯干忽然出现了，乍一看有一种巨水蟒从水底一下子翻到空中的感觉。然而这冗长的躯体两边竟然是一双双的巨足，其中一对巨足一下子踏在平地上了，平地那里正好有一棵高超过30米的枯树，那巨足高度正好跟这棵枯树的树冠齐平。一双，两双，三双，七双，半个身子还没在整个泥潭当中，可露出来的腿已经多达14只了。啊，泥潭当中一个有着巨钳的软角质的狰狞头颅在泥当中惊现了，他张开了血盆大口，朝着地面上那个渺小无比的身躯发出了一声愤怒无比的尖叫。尖叫伴随着从深渊当中涌起的黑风，泥浆狂风扑打在张小猴的脸颊上，张小猴整个人呆在那儿，震撼无比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小毒虫。 此时张小猴的心中有亿万的草泥马在狂驰着。 这泥马哪里小了，就我这小身板没准还没有别人一根腿绒毛长啊。蜈蚣，巨型泥沼蜈蚣，平常看到的小蜈蚣那真就一指的长度算它小有成就了，可眼前这蜈蚣就拿我来说还不够堵住别人的牙齿缝的。 凡哥，我把他叫醒了。 张小猴的人都傻了，声音发颤地跟莫凡说道。 那你不快跑啊。 张小猴本来都打算放弃了，考虑到自己凡哥没有可能让自己送死，于是强行把那种恐惧给压制下去。 风鬼地波， 张小猴两个加速技能一起使用，瞬间化作了一只在沼泽沿岸狂驰的小老鼠。还好一开始就跟小蜈蚣呸吧，还好一开始跟这千年的成精蜈蚣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否则就他那震撼人心的出场完全可以把他给压扁。 毕了整个动物园的张小猴飞驰起来的速度还确实够快，比绝大多数的中阶魔法师都快上很多。他懂得把风鬼进行交叠，更懂得风鬼和风鬼之间利用地波来让自己速度不减，始终保持一个速度加快的状态，堪称风驰电掣。问题是堂堂两条腿哪里跑得过那只半个身子就有14条巨腿的沼泽巨型蜈蚣呢？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73章，张小猴感觉自己死定了，一直没敢转过头去，只知道眼泪狂飙地跑，旁边的泥水不停地翻腾着，见到了岸上都能够把岩石给冲垮。巨型蜈蚣顺着泥潭沿岸狂追，这家伙应该没有什么远程攻击手段，否则他早就一口喷死张小猴了。 猴子，那边还跟着呢吗？ 我不知道，听动静还跟着。 张小猴其实很不想说话。 看一眼。 我。 张小猴一边跑一边艰难地回过头看去，这一回头，张小猴发现自己的视野近乎要被这巨型蜈蚣给整个占据了。尤其是那狰狞无比的头颅，狰狞醒目，多看几眼都会头皮发麻的。忽然张小猴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只巨型蜈蚣纵然暴躁，纵然游动的速度极快，但是当它身躯一跃而起，跳过前面的一片平地障碍的时候，它整个长达百米的身躯彻底暴露在空中了。前半部一共14条腿，可后半部却一条腿都没有。哇，这并非是巨型蜈蚣长得怪异啊。张小猴看到他身体后半部分有明显的切口跟断口，这就说明这只巨型蜈蚣有一半的腿是全都断掉了的。这是一只断腿蜈蚣，断了有一半以上。难怪自己没有被吃掉啊，这巨型蜈蚣失去一半的腿，身体不够平衡，总是跌跌撞撞的，不是把前面一块平地给撞出一条沟壑，就是自己上下颠倒的栽入到泥浆当中啊。速度时而快捷如飞，时而慢如老牛。 凡哥，这巨型蜈蚣也是受重伤的。 张小猴惊喜地叫道，凡哥不欺我也。 你自己小心一点，这家伙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可如果他一股脑撞来，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另外忘了和你说了，给你吃的那个解毒果实其实不是果实，而是这个巨型蜈蚣产的卵，他应该会嗅到你口中传出来他未孵化孩子的气味，所以你尽管跑，不用担心他会放弃追你。 莫凡在通讯的那一头气喘吁吁地说道。张小猴愣了一下， 担心个鬼啊。 一阵恶心涌到了全身，张小猴哪里想到莫凡这么坑队友啊，感觉除了他说那玩意儿可以解毒，整个计划就没有一句是真话了。糟糕，前面没有陆地了。张小猴一路的狂奔着，发现一大片泥塘横在自己面前了，至少隔着有200多米才能够重新看到正常的地面。再看看那只穷追不舍的巨型蜈蚣，相差大概有100多米，他娘的，也就这蜈蚣的一个身位啊。停下来是不可能了，张小猴现在只能够祈祷这些泥潭的密度足够高，土元素足够浓郁，一旦自己沉下去，那小命就没了。一咬牙，张小猴速度不减的狂驰，面对前方一大片泥浆之地，张小猴依旧是风鬼和地波两个技能一起使用。风鬼形成一条长长的气流通道，若隐若现地横跨着200米宽的泥浆池塘，地波涌动，以泥铺路，张小猴操控着水中淤泥，让他们疯狂地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紧缩成一条在沼泽面上的泥浆之路。 展空老大说过，速度足够快的话，风系法师是可以直接踏浪而行的。泥浆的密度比水高多了，速度足够快的话，踏泥浆而行有什么不可以呢？张小猴真是赌上命玩高难度了，腿部更是有特殊的星光在闪耀着，想来连最后的底牌铝模具都一块用了，就怕自己被泥浆给抓住了腿。狂熬的张小猴踏着淤泥飞驰着，池塘中间出现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泥浪向两边分开， 倘若不是后面一条极具视觉震撼的蜈蚣在横冲直撞的追击着，就这气势大有凌波微步气势在那儿。 三哥，我快到了，我的妈呀！ 张小猴刚要抵达指定地点，立刻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座黑色会动的大山。那天夜里太黑了，张小猴只看到湖中心巨物的整体轮廓。现在夕阳西下，余晖尚在，那黑色的肉山蜥蜴整个映入眼帘了，震撼的渺小的心都快碎了。是五颗巨蜥，五颗巨蜥背上有一块湖面不是很大的巨壳，想当初大锤猎人团就是把这壳当成了一块平地而踩上去的。五颗巨蜥的体型更加庞大了，它移动起来，整个泥湖都剧烈的颤动起来。张小猴离这个庞然大物明明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可依然觉得这庞然大物有就在眼前的即视感。这家伙比那巨型蜈蚣还要恐怖啊。 三哥，你确定他们会打起来吗？ 张小猴的喉结缓缓的移动，眼神满是不敢相信的说道， 我把蜈蚣腿被他吃了，他们两个一定会打起来的。 莫凡很肯定的说道。 三哥，你在这里到底都做了什么呀？ 张小猴直接给跪了。 他们两个都是受重伤的，巨蜈蚣毒被我给破解了，对我们威胁没那么大。五颗巨蜥受重伤，速度也很迟缓，换作是平常的话，我们一个照面就被他们给干掉了。 莫凡说道。俩人已经越来越近了，而两只足以把这泥潭搅得天翻地覆的庞然大物也即将撞在一块儿。只是他们必定会先消灭胆敢惹怒他们的人类，再处理他们统领之间的事儿。所以两只巨大生物直接封死了两个人往其他地方跑的去路，先灭了这两只胆大包天的小老鼠再说。 黎曼，黎曼，漩涡，快轰开湖底的岩层。 莫凡看到时机成熟了，急忙用通讯器跟早已就位的黎曼说道。张小猴已经抵达那块小小的泥沙洲了，剩下的就只有祈祷漩涡赶紧出现了。在莫凡和张小猴所在的泥沙洲的正下方，黎曼把照明手表放在旁边潮湿的岩石上，目光斜视着正前方那明显高出很多的洞窟穹层。考虑到提前轰开的话，过多的泥浆会把洞窟给堵塞住，黎曼就必须等他们两个就位的时候才动手。 光落漫照， 一座璀璨无比的金色星座华美的摇绕在黎曼的周围。黎曼一点也不吝啬自己的魔能，直接施展开了高阶魔法。他要一次性打穿这岩石，多耽误的话，他们两个很快就会被怪物给吃了。光落漫照正是光系的高阶魔法，星座呈现之后便会有数百道光障泄落，假如将这些光障的形态拟化成利器，便会化作凌厉的光舞，拥有巨大的杀伤力。光落漫障的光在黎曼的意念控制下化作了无数道光之箭矢，这些箭矢密集如暴雨，并集中的由下往上不停地击打着前方的岩石穹层。岩石穹层迅速地剥落着，直接被这密密麻麻的暴雨光箭给打出了一个近十米的窟窿。十米窟窿是刚好的，泥不至于拥堵，那两只怪物的身体部位也不至于追进来扒开这洞窟。 嗯，怎么回事？ 突然黎曼紧紧的皱起眉了，他担心上方的穹石太厚了，这才直接动用高阶魔法。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那些光剑击打在整个岩层中段的时候竟然变得很吃力，有些无法打穿的样子。这岩层没有理由可以这么坚固啊，要知道自己用的可是高阶魔法。 姐，你坑我们呢，说好的漩涡呢？我们死定了。 张小猴哭丧的声音在通讯频道当中传出来，并且伴随着两只怪物尖锐的咆哮。 这岩石层有古怪，我知道了，是土系灵种，那个土系灵种刘长，他就在这片岩石层。 你兴奋个毛线呢，管他灵种不灵种，用尽一切办法轰开他。 莫凡歇斯底里的在通讯频道当中吼着，哗啦啦的声音响起了，泥湖泛起了千层的泥浪，黑色带着几分粘稠的浪从天空当中打下来， 瞬间把张小猴跟莫凡都打成了泥浆人。张小猴好不容易才把自己收拾得稍微干净一点，这会儿就变成泥猴了。莫凡倒是还好，不过还好的不是他没被泥浆泼到，而是本身已经脏得不成样了，多一层少一层无所谓了。 三哥咋办呢？ 张小猴已经跟莫凡会合了，好不容易和巨型蜈蚣甩开了一些距离，这会儿因为被前后包夹又迅速的被拉近了。看着两个巨大怪物翻江倒海的扑过来，张小猴感到腿肚子开始不停的哆嗦，一直以为自己现在是中阶法师，杀几个妖魔算是得心应手了，可在这种统领级生物面前依旧是渺小的不行。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74章。没办法了，莫凡盯着这一片泥湾，除了黑色的浪一道接一道的扑涌过来之外，漩涡什么的压根就没看见。他咬紧牙，隐约可以看见虎牙慢慢的要呈现出剑齿状，连瞳孔都开始变化颜色了。说实话，莫凡真的不想再使用这恶魔化的力量，因为每多使用一次，他的灵魂就会迈得越深，这一次恶化之后，下一次小命能不能保住真心都不好说了。况且每使用一次就要抵挡四次的灵魂反噬，自己之前所做的灵魂守护又白费了。巨型蜈蚣身子完全浮在泥浆之上，它如同一条水蛇一样呈现了 S 快速的游动着，那颗脑袋发出咆哮声，便是漫天的泥浆洒落下来，还伴随着一阵令人恶心作呕的狂风。倘若不是他后面的腿都没了，身体无法保持平衡，以他的速度绝对可以几个摆动就追上张小猴了。蜈蚣嘴两边有着巨钳，看上去像是两把钢刀倒插着，他游动的时候这大钳子咔嚓咔嚓地响动着，要将触怒他的家伙给剪碎似的。这家伙咆哮不断，虽然迎面而来的老虫人五壳巨蜥对他造成了不小威胁，迫使他不敢一口气直接扑上去，同样五壳巨蜥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老蜈蚣。那双灯笼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只超级毒虫，山洞一样的大口张开，朝着巨型蜈蚣发出了示威的吼声，咆哮声撞在了一起，震耳欲聋。也正是这两个家伙相互忌惮，给予了夹在他们中间的张小猴和莫凡一点点时间。然而这俩统领不是蠢包，他们好像很快达成共识了，为了能够让自己看上去更加凶残，他们会先把面前两个找死的人类给直接碾碎。 漩涡，三哥，漩涡！ 千钧一发之际，救命的漩涡终于在泥浆当中显现了，张小猴大叫了起来。莫凡也看到漩涡了，急急忙忙解除掉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恶魔化，他抓起张小猴，借助夕阳投射的山影施展开了遁影之术，一个巨爪猛然间拍了过来，正是五壳巨蜥动手了。这一拍之力估计连一座小山都会轰然崩塌的，更别说两个法师了。莫凡和张小猴利用遁影往旁边这么一躲，奈何这一爪展开的冲击波的威力也是相当恐怖的，还在遁影前行的莫凡跟张小猴直接被从阴影当中给轰了出来，俩人被震飞了起来，骨头都要散架的感觉。幸好被震的方向是往漩涡那里，要是被拍飞到另一处，五壳巨蜥和巨型毒蜈蚣随意再跟上一道攻击，俩人必定会瞬间殒命的。从空中跌落到翻滚的泥浆当中，莫凡紧紧抓住张小猴，朝着席卷起漩涡的地方钻过去。湖底岩层已经崩塌了，下方厚厚的淤泥一下子灌入到地下河当中，没有了底部的淤泥，泥浆之水自然开始疯狂地下沉了。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个几米直径的小漩涡，随着洞口被水压冲开，这个漩涡越来越大，越来越凶猛了。沼湖原本是一片黑色的宁静， 足以倒映下天空的晚霞，而现在到处都是翻腾的泥浆大浪，空气当中弥漫着无数的泥雨。两只庞然大物傲立在硕大的泥湖当中，泥湖之深却好像还没法完全没过他们的躯体。他们在四处溅起的泥浆当中咆哮对峙着，对于漩涡的出现浑然不知。渐渐的，漩涡巨大了，直径能够达到20米，从他们的高度俯视下去，这漩涡便不再那么渺小了。周围的泥浆之水疯狂地往这里涌着，正在填补着漩涡下那个深不见底的空间。莫凡和张小侯已经跳到了漩涡，漩涡一层又一层，两人已经处在中央的位置了。强劲的水吸之力迅速把他们搅到更深的地方，没过多久已经到了整个漩涡最内层了。两只庞然大物看到人类要被漩涡卷走，都是愤怒地扑了过去。他们体型巨大，这样往一个方向扑的话，在对方看来明显都是向自己发动攻击。于是巨型蜈蚣钢盔头颅直接撞向了五壳巨蜥，五壳巨蜥也不甘示弱地扬起前肢，用自己身躯的重量狠狠地往这只蜈蚣的身上砸去。五壳巨蜥半个身子拔起来了，再狠狠地踏了下去，恐怖的践踏之力竟然是卷起了一层从湖中心一直涌向四周的泥海啸。岸边可是西鲈巨妖们在惬意的休息，泥海啸都不知道将多少西鲈巨妖给卷到了更远的地方，树木、平地和山下一片的狼藉。泥湖之下，一股暴躁的能量从水面上冲了下来，整个漩涡都被打散了。幸好莫凡跟张小侯已经抵达空洞层中了，淤泥、水还有洞都为他们缓解了五颗巨蜥这凶猛的践踏之力，否则这下面脆弱的岩层没准会被再踩出一个更大的空层来，那个时候湖底塌陷、泥湖沉沦根本就没有活命的可能。在地下河当中，黎曼已经退到远处了，看着泥浆之水从上方形成一个瀑布大柱然后灌下来，耳边是回荡在整个地下河窟的轰隆声。黑色的瀑布大柱一泻而下，溅开的泥水都可以把旁边的岩石给打碎了，洞是打穿了，漩涡也出现了，问题是直接被漩涡冲下来的那两个人被打下来，估计好受不到哪儿去吧。直到身体被冲泻下来的泥浆撞向了河谷之后，莫凡才终于明白，太完美的计划只因为太年轻了，这个滋味绝对不比被统领级踩踏出来的冲击波再撞一次舒服。倘若不是下面已经堆积成了一层的泥和水，这样被卷下去肯定摔一个粉身碎骨了。湍急咆哮的泥流当中，莫凡和张小侯很努力地屏住呼吸，他们的意识都快要打散了，可根本不敢昏过去，天知道泥浆大潮会把他们卷到哪儿去呢。在地下河边，莫凡拖着半死不活的张小侯爬到了岩石岸上，身上的泥都不知道有多少层，完全看不出是人形了。他不停地咳着，要把呛到鼻喉里的泥都给咳出来，这种感觉太难受了。黎曼很快找到了他们两个，他见张小侯昏迷不醒地躺在莫凡身边，更是一点都不客气，一脚狠狠往张小侯的肚子上踩了下去。张小侯喷出了一小口泥，整个人瞬间清醒了。 水域， 黎曼的水系魔法信手拈来，他制造出了无数的小水珠，这些水珠变成了柔软的水绸带，在黎曼的操控下从两个泥人的身上划过，水蓝色的水玉绸钻入到了莫凡跟张小侯的鼻腔之内，给他们来了一次彻底的冲洗。黎曼一连释放了好几个水域技能，才勉强把莫凡和张小侯弄得正常了一些。看着这两个半死不活的青年，黎曼也不禁嘟囔了一句， 很久没看见这么拼的年轻人了。 在黎曼看来，张小侯跟莫凡这两个人确实够拼的，一般人一听到统领脸都会吓白的，有多远逃多远的，哪儿还敢去招惹呢。这两个人一人引一个头，更不可思议的是还真被他们给逃了。 凡哥，下次我来打洞。 张小侯终于活过来了，悠悠地说了一句，你还想有下次？莫凡也好不到哪儿去， 张小侯摇头如捣鼓一样，要不是自己迫切需要统领级的残破，莫凡打死也不会去找统领的麻烦。这时候传来了咚咚咚的声音，地下河窟上方不停地传来震动的声音，感觉上面脆弱的岩石随时都会塌下来似的。两只庞然大物已经厮杀起来了，还不断地传来震响，这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们上去。 休息好了之后，张小侯问了一句，统领级不是那么容易死的，不打个昏天地暗很难有胜负。哎，对了，黎曼，你之前说这里有土系灵种？莫凡问了一句。 应该在那个位置，可惜我们都没有带采集工具，我将岩层打穿后，那灵种的灵韵应该会快速的流失。 黎曼有些可惜地说道，这土系灵种绝对是极品，黎曼用高阶魔法将其彻底击穿都非常吃力，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猎法师跑到这儿来，能够拿下的话绝对可以卖上个大价钱的。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75章。猴子，你腐朽不是土系吗？愣着干嘛？等灵韵都流干吗？莫凡踢了旁边发愣的张小侯。 给我。 张小侯指着自己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我和黎曼都没有土系，不给你给谁啊？赶紧去，等你炼化了土系灵种，我们好去给上面那两头蠢货收尸。莫凡说道。张小侯之前那副难受一扫而空了，屁颠屁颠地顺着黎曼的指引去炼化土系灵种了。泥浪一层接着一层，一浪凶过一浪，在山谷的西面，那成群成群的西炉巨妖们一个个无辜地往西山上面爬，遥望着那泥湖中心翻腾起来的黑色泥花，他们只能够有多远躲多远了。统领级的战斗若是靠近方圆数百米都会有生命危险的，最安全的距离怎么说也得是一两公里啊。西炉巨妖们耷拉着脑袋不停地往山上爬，简直像是加倍淹没了正往高处逃的难民似的。湖中心的地带不断有孤立在沼泽上的平地被吞没，不断有冲击波朝着四面八方扩散，两只统领级的巨物原本就在这山谷当中积怨多年了，这次见对方都受了重伤，于是觉得一统天下的时候到了，再也不管那两个人类是死是活了，彻底的厮杀了起来。沼毒千功在这座山谷栖息了六七十年了，在洞庭湖还没有恶霸西楼巨妖之前，他也是洞庭湖的一代翘楚，却不知这近一二十年来蜥蜴遍地都是，更出现了一只五壳巨蜥霸占了他的府邸，使得沼毒千功只能够蜷缩在山谷的另一头小沼泽湖当中。俩怪物积怨早就很深了，相互厮杀起来更是不计代价，他们都清楚这山谷拥有着土元素跟水元素的完美孕育能力，水系灵种和土系灵种每过五六年都至少会诞生一个，无论是沼毒千功还是五颗巨蜥，都无法在洞庭湖一带找到比这更完美的栖息和修行之所了。这个山谷只能有一个统领，被鸠占鹊巢的沼毒千功已经再也无法忍受那种蜗居了，趁着五颗巨蜥被重创，赶紧把它干掉算了。水子的毒素从沼毒千功的身体细孔当中迅速地排出，毒素把这一大片泥水都给浸染了，甚至还弥漫到了空气当中。沼毒千功最大的依仗就是它的毒性了，实力比它强上一个层次的统领级生物若是中了此毒都会变成它食物的。吼的一声巨响，五颗巨蜥一看到这毒弥漫开，气势一下子弱了几分，它的实力要比沼毒千功强上几分，那山一样的身躯可不是摆设，而沼毒千功的锋利巨钳可以把它背上的五壳完美的抵挡掉。之所以没把这家伙彻底给驱赶跟消灭，正是因为它的毒素。 五颗巨蜥知道这毒很厉害，身躯往后暂避锋芒。谁知找毒千功跟疯了一样，长达百米的身躯直接飞窜了过来，巨口直接咬向了五颗巨蜥的面门，生生的在他脸上咬下了一块横肉。五颗巨蜥也彻底愤怒了，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两只爪子狠狠地抓住找毒千功两侧的蜈蚣腿，狠狠地往两边这么一撕扯，啪啪的几声，两条前腿直接被拔断了，断口喷出了无数的液体来，简直像喷泉一样。找毒千功啼叫了几声，竟然强行把自己喷出的液体往五颗巨蜥的身上喷，这些液体一样是带着剧毒的。找毒千功完全不去顾及断掉的两条腿，反正还有12条呢，他要利用这拼命的招式彻底毒倒五颗巨蜥。两只怪物厮杀的血肉横飞，不共戴天的。而在地下河窟处，张小猴已经炼化了土系灵种流爪，整个人轻快的要飞起来了。这是张小猴第一次获得灵种，对他来说无异于实力提升了好几成，一些别人无法执行的任务自己说不定都可以单独完成了。 这流爪应该是土系灵种之中最极品的了，坚固时堪比坚岩，难以摧毁，柔软时可以化作流沙沼泽，拥有强大的粘性和毒性。 黎曼开口说道，张小猴显得几分不好意思，他没想到俩人真爽快的就给自己了。灵种流爪带给张小猴完全不同的感觉，正如黎曼说的，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亚属性，灵种便有亚属性的真的少之又少啊，这让张小猴的所有土系魔法威力翻倍还不说，更有了许多的变化。就拿地波来说吧，绝大多数人的地波只能够用来做位移，稍微熟练的人可以勉强地制造出小型的流沙波动，延缓敌人的前行，但流爪效果的地波简直就是直接制造一个大面积的沼泽陷阱，敌人的双脚会被流爪当中的软泥给死死地粘住的，行动起来极其不方便，再加上附带着水属性的毒渗透，张小猴觉得自己战斗力何止是翻了一倍呢？果然是跟着凡哥混不一样，别人一辈子攒钱都未必能买上一个灵种，自己竟然获得了这样极品的灵种。别不好意思了，这是你该得的，好歹是拿命在玩。莫凡拍了拍张小猴的肩膀，张小猴这一次出了很大力，更何况这小子把自己一身的家当都给变卖了，换了两个金珀送回来，莫凡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了自己这个傻弟弟。正好这刘爪被发现，不给张小猴给谁呢？张小猴重重的点点头， 我们上去吧。 黎曼又说道，走吧， 最好他们两个一起死了。 三个人迅速回到地面上，他们一路狂奔到中央泥湖，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两个生物厮打的剧烈震动了。这让莫凡不得不佩服找毒千功跟五颗巨蜥的生命力，他们好歹在下面休息了那么长时间，但这俩家伙还没有分出胜负呢。嘣的一声，突然一条硕大如树的腿从天而降，直接砸到了三个人的面前。三个人反应都是神速，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躲开着。这蜈蚣腿其实相当锋利了，简直像一柄大镰刀挥舞过来，看得张小猴心惊胆战的。 大蜈蚣只剩下六只腿了。 张小猴指着窜到空中的爪毒千功，一脸欣喜地说道。湖泥面的空中，爪毒千功长达百米的身躯高难度地扭动着，凭借着身子的韧性狠狠地朝着五颗巨蜥的身上拍过去。五颗巨蜥顶起背上的大壳抵挡，然而那平地一样的大壳猛地裂开了一整片，可见爪毒千功身躯抽打的力量有多么的恐怖。五颗巨蜥直接陷入到泥湖当中了，这一抽相当的猛，让他这样健硕的身躯好半天都爬不起来。爪毒千功一点也不给这只巨蜥喘息的机会，身子直接大链条似的捆住了五颗巨蜥粗短的脖子，要把这巨蜥的头颅给直接拧断。五颗巨蜥痛苦无比地挣扎着，那略显短的四肢在这个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再加上他所中的毒越来越深，一身力拔山兮的蛮力无法全部施展出来。考虑到泥爪在这个时候反而限制了行动，乌壳巨蜥的四肢迈开了，化作了一座肉山，从湖中撞了出来，笔直的往岸上撞去。肉山的脖子上可还锁着一只百米巨蜈蚣，也不知道是五壳巨蜥发现了挑起战争的人类，还是无意识的选择一个方向。五壳巨蜥冲去的地方正是莫凡三人所在的区域，三个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没过一会儿便看见一座蜥蜴山盘着一条巨型蜈蚣撞向了山谷的山壁，什么树林在他们眼中不过就是杂草一样，什么山壁呢，那勉强算是一座石墙而已啊。乌壳巨蜥感觉要窒息了，要被拧断脑袋了，发狂的乱撞着，想要将越锁越紧的爪毒千弓给撞下来。爪毒千弓是堵上一切了，这就是他给乌壳巨蜥的致命一击，倘若被甩下来，没有几条腿可以逃跑的他被踩得稀烂，所以任凭乌壳巨蜥怎么撞怎么摔，他都坚决地盘住，身上流出的血和体液不停地浇在乌壳巨蜥的身上，再多坚持一会儿，毒素就可以把它彻底毒倒了。那个时候，这巨蜥蜴的脑袋要跟它的身体彻底分家了。动静大如群雷轰地一般，不是地面出现一个大坑，就是山体被撞得垮塌，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淋漓的肉块，两只统领怪物已经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